等等这几个分析分析。嗯、 没错、 啊。然后我们还会进入到 COM、CON、COR 的另一些意思。 哦，原来这个情趣还有很多意思，是不是？ 嗯，是，但是大家要记得，一定要记得，就是它的一个共同的含义。 对，它们有共同这个意思。 啊，是不是一个很棒的前缀呀、啊？ 我快要晕倒了，你和我一起晕吧。 不可能。不可能，因为我都晕了，那谁叫救护车的？ 哦， 是不是？ 不爱，太不爱了。就是救护车完了你再晕，是吧？ 是不是？哈、啊，嗯，得会合理的，对吧？ 晕， 合理的， 合理的晕， 合理的看情况办事情。 哦， 见机行事。 你太厉害了。嗯， 好，就是这个啊，尤其是这个 carbon 这个词语，现在的这个媒体上啊， 嗯， 啊，我们的社会经济当中啊，用的非常多。 对，我们的环保，我们的经济发展啊，都有这个单词。嗯、 coal 啊，也是在发展中啊，商业中啊，用了很多。 对 啊，现在的社会，合作社会，协作社会， 嗯， 都是人和人之间共同劳动。 对， 共同产出。 对，所以朋友们，就是以后您再去看到这个 COL 或者是 CO 这样的词，我们不妨自己去分析分析去，因为太多了。 对，分析分析，看你能不能也分析出个所以然来。嗯、 对 对， 或者给朋友们讲一讲您的这种词汇的学习的分析型的体验。 哎，你会觉得哎呀，这词汇学习还是充满了趣味的。 对对。 好了，今天这一期呢，学习就到这里哈、啊，感谢傅老师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见， 拜拜。 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，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。十七世纪，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，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。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，让世界爱上中国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一滴雨水落入江海，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，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，滋养土壤，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，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，自然万物莫不如是。效法自然，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。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，污水处理成为中水，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很多时候，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。变废为宝，循环使用，保护自然，从学习自然开始。徜徉四季书海，邂逅书香盛宴，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。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，十九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，十六加一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。三百多场阅读活动，一百余家新型阅读空间，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。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One thing I know.That is I know nothing. 世界很大，我们很渺小。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。Radio 774，北京外语广播，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，与您分享每一刻。